每日嘅生活其实不嬲咧，充满挑战啊！我哋瞓醒觉起身就系面对好多事物，去解决你喺日常生活里边，其实都系经常面对嘅问题。5:09，早晨。 清清的山倒映照淡露湖上，河水色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美景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之生应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之生应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园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开始嚟清晨爽利节目，有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啊！早晨，早晨，今日咧系新历嘅日子系1月24日，农历系12月22日，星期一。今日嘅天气情况呢排都系凉凉地，嗬咁啊！寻晚半夜一路都有落雨啊！咁啊，广东内陆气压咧就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该区。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的。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呢，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是稍凉。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现时室内温19度，相对湿度94%。串出嚟而家呢首歌，小凤姐《一脸红霞》。 当亲爱的一片叶纯洁。 在脸上似火花，轻轻一烫，令天空也给一脸红霞，泛染淡雅胭脂，羞羞低降，似醉了远山倒插水香。似醉了鬓边一片金光，树影恐怕给飞鸟徘徊，为我做了一张黑色沙漠。喂，这身躯这草坡纷纷软化，衣衫依你透清 缘尚破灭，无奈困于茧中挣不脱，化作蝴蝶冲开万千劫。中短时痛苦不少说，看过往事留在脑海，梦中空一卷，夜子未许白头，柔情难以转，情意似水滔滔斩不断，翻作恨事千秋代清算。 大家好熟悉的是梁祝的，大家好即是听得很多啦，有听过小提琴演奏啊，也都有听过用这个的乐曲而唱恨绵绵，有关正杰版本，也都有刚才关谷英的版本。咁梁祝的协奏曲呢就是由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何占豪和陈刚就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当年是1958年。相当多年的历史，超过了60年的历史，大家都百听不厌啊。 轻轻晚风随意荡，天色暗不留朝静。在半空，亮明或晚空，远看心悠然望接踪。星星你可曾照亮？心中爱火仍未亮，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露似冰，莫再假装因眼眸已全情意，望你冲开心里面那道围墙，你像风筝，我像清风，扶助你放开胸怀冲天飞。今天也 许留印象，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 蔡国权的一首《佳作寒傲似冰》，有些时候呢会在上网去听一些歌的时候，看到画面就非常的配合，看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画得很漂亮的一些人物，是一些古装的配衬回去这个中乐的一个伴奏，那你就会更加去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好听。冷傲似冰，怎样才可以融了这个冰呢？五点半前分离， 新月流水随风摆， 红烛泪 历劫沧桑，无聊赖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穆拉耶夫否认英国指佢可能被俄罗斯扶植为亲俄乌克兰领导人，形容是毫无根据及荒谬可笑，考虑采取法律行动。穆拉耶夫否认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任何接触，并认为有关佢可能同克里姆林宫结盟的想法愚蠢，因为他自2018年起已经被指威胁安全而被拒进入俄罗斯。穆拉耶夫认为，如果不支持乌克兰亲西方发展路线，就会被自动视为亲俄罗斯。乌克兰政客亲俄或亲西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需要全面政治改革同新的领袖。他支持乌克兰保持中立地位，又认为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等于延续战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大约50,000人上街抗议当局的防疫政策，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报道说，示威者和警方在欧盟总部附近爆发冲突，有示威者掟石及炮仗。欧盟外交政策机构办公室的玻璃入口据报被击碎，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主要不满政府要求民众在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5个月后要再打加强剂，否则疫苗通行证就会失效，令他们无法进入餐厅、博物馆和很多公共场所。荷兰警方在一架由南非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机轮部分发现一名身患的偷渡客。报道说，这名男性偷渡客登上的是一班由约翰内斯堡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货运航班，但由于飞机曾经停在肯尼亚内罗毕，目前不清楚该名偷渡客是在哪里登机。荷兰警方未有公布这名偷渡客的年龄和国籍，只是说他被发现躲藏在飞机前轮部分，随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由于高空气温很低，加上低氧环境，偷渡客经过长途飞行仍然能够生存，被视为很罕见。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表示，受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及禁止晚市堂食影响，农历年前后不少婚宴、春茗及团拜宴会取消，估计1、2月份业界合共损失80亿元生意。王家和预计食肆在3月份将出现结业潮，呼吁政府在农历年初四起可以容许晚市堂食到8点。对于政府围封葵涌村2座大厦检疫5日，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表示，因为咁冇办法翻工嘅市民喺完成检疫后，可以向当局领取病假证明。部分公司雇员或可透过雇主向保险公司申请病假津贴，攞翻相当于80%嘅薪金。他呼吁雇主同打工仔同舟共济，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1、2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多云，有1、2阵雨，早上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推进香港同翻我哋大湾区其他嘅城市个融合，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1月2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那时候租人家 band 房啦，都要很有纪律的，准时来啦，准时走啦，因为会有场主呢赶你走啊。 他是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 Gladys。 疫情下的我们。 有一次我在湾仔见到个 Auntie， 跟着我跟个 Auntie 讲 Hi， 之后他跟我妈咪投诉说我用英文讲 Hi 不用英文。 他是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 Carol。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咁啊呢两年咧就真系觉得系非常之难过吓，就大家吓就唔单止净系我哋啦，全世界都系受紧呢个疫情嘅困扰啊！到底几时佢先至会系离我哋而去咧？咁又睇好多嗰啲嘅报道啊，甚至乎亦都睇下嗰个印度小朋友啦，都系佢点样嘅一啲嘅预言啊咁。咁好多嘢都会一个即系好奇嘅心咧，都会落嚟睇嘅。睇咗之后咧，个发觉我之前所讲嘅嘢又好似好啱，但系有啲嘢又可能系未必咁准确嘅。睇完之后咧，其实个心态都喺翻自己度，就会系话，即系呢个难过嘅日子，一路都会暂时系喺度噶啦。但系过往嘅经验就系更难过嘅日子咧，始终咧都会过去。当然我哋唔知道系几时啦。咁但系就要系喺呢个。迎接佢可能会过去嘅之前咧，就要即系强壮翻自己啦。首先你都要做好晒所有嘅抗疫嘅措施啦，你要令到自己嘅健康先至可以面对每一天啦。咁有啲时候，又唔知道啊，几时先至吓，几时会即系一个唔觉意中咗招咧，好难讲呢啲。咁即系又因为我哋每一日咧都要去一啲地方，譬如话你要起身出门口落街买嘢，食个早餐。去翻工咁样样，沿途嘅时候都唔知系啲咩情况，好似即系如果你话去远啲去睇嘅时候，喺国外去睇翻嘅时候，仿佛好似个游戏咁，边个会踩到个陷阱系冇人知，但系踩咗陷阱之后都可以爬翻上嚟，又再系一条好汉嘅。呢啲都系需要时间，需要日子，当然心情咧都要自己调教。如果咁啱就喺中招嘅时候，又或者系强检嘅日子里边，葵涌区嗰边嘅啲即系居民们啦，喺当自己系置身喺呢个其中嘅时候咧。的确系有啲闷，有啲唔知点算啊！几日又唔出得街，又翻唔到工，又冇收入，点样样咧？咁啊，大家呢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谂尽办法，希望去过咗呢一段艰难嘅日子啊！仲要就嚟又面对新年，真系年关难过。但系年关难过都总要过。我哋望远啲，睇远啲啊，总会有好嘅日子。第日回望呢一段疫情，又当系化咗长梦，得唔得咧？新鸳鸯蝴蝶梦。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 有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一世多，何苦要上青天，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君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有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一世多，何苦要上青天，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一世多，何苦要上青天， 费玉清的新鸳鸯蝴蝶梦，有些时候不想发生的事就是成日话俾自己听，哎，系咪真系发梦咧？如果真系发梦，当然好啦。如果真系一个现实唔系梦境嘅时候，都当系一场梦，始终佢都会醒嘅。就系、好多时咧，都系要谂一啲正面嘅嘢去安慰自己啊。亦都系即系喺葵涌村嘅居民咧，都可以想象佢哋嗰种嘅。嗰種嘅鬱悶啊，嗰種嘅都唔知點啊嘅情況，呢五天即係原來有時諗下，我平時日日出街你好自由咁，但係呢次一個強制嘅時候，但係又冇辦法，咁亦都係為咗個安全起見啦。睇翻啲數字就話，截至喺昨天係中午嘅時候咧，葵涌裏邊就發現係已經係173宗嘅確診，同埋一啲嘅初步嘅個案嘅。咁所以仲有係好似應該到聽日咧就完結噶啦，可以話係捱埋佢啦。不過就最好就唔好用個捱字，用個捱字咧就自己都覺得唔開心啊。反而諗下平時可能冇咁多時間靜心喺處同屋企人大家面對，或者執好自己間屋間房，就趁呢段時間可以做下嘢啦。唔好咁多忧伤忧愁，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总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搵个道理把你欺骗。梦境系一片污染， 冲开，在那天边良田，实在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出世一路活是经过好多年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的即是同样的心境，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亦都有些顺遂的时候，人生的高高低低的是这样的。当有些什么困难的时候，就积累回过往怎样面对困难的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尽量的是自己去永远面对目前这个变迁，将来还有很多好的日子，还有很多个十年，一来的明日话今天。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1度，而家19度。

但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风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来，是轻风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一首黎智的歌曲，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在六点后，我们今天会有 Dan 会讲人类身体的故事。 早晨，我是麦长青麦包哥哥。每日的早上我上班之前一定会望下对仔女的，见到她睡得很甜，我就会充满了力量去开工的。还有啊，不单止是望仔女的，如果你未结婚嘅，其实每日出门口咧，你可以睇下天气，阳光普照，心情自然好啦。如果遇到雨天嘅话，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听日就会有阳光啊嘛。同埋有时落完雨之后，个城市会洗得好靓、好干净嘅。阴天又唔怕，因为有时阴阴地咧，又令你谂起好多嘢嘅。所以最紧要识享受每一刻。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因为他的解雇是跟政府职位有关。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是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该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东内陆气压正系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级，稍后达6级，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可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区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无风，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骤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

就夹住两个英文字母 II 喺中间，咁啊即系罗马数字二。 嗯， 咁 EL2 咧就代表 Elizabeth Regina， 又即系 Queen Elizabeth II 伊丽莎白二世，香港人所讲嘅四头婆。嗱，就呢一段嘅对话咧，有听众提出一啲意见，咁佢就话咧 EIIR 就代表 Elizabeth II Reign。R-E-I-G-N 就不是 Elizabeth II Regina， 另外他就说 Regina 呢是读错了个音， 我们要多谢听众认真的回应，任何认真善意的意见呢我们会认真处理。 是啊，在这里也再讲一声，每一次呢 Dan 呢其实是当你找题目讲什么的时候呢，你都做很多很长时间的资料搜集的， 每次资料搜集呢我会不停校对，依家咧所謂嘅 fact check 啊，即係講得出咧，一定要有理據同埋根據嘅。 嗯，咁啊就聽眾提出嘅意見咧，阿 Dan 又好緊張喎，要再 check 多次先咁樣啊。 係啊，關於 ER 個 R 咧，代表啲咩咧？嗱，除咗翻查翻嗰日咧，我哋嗰集咧就介紹呢個《漫遊香港郵筒》呢本著作啦，我仲揾翻咧喺英國出版關於郵務嘅著作，亦都確實咗啦，個 R 咧其實同我之前所講嘅 Regina 係一樣。因为 Regina 呢个字是拉丁文嚟嘅，系解作女王。至于点解我会读 Regina 呢，是因为呢，第一，因为系拉丁文，我跟翻个拉丁文啦。以前细个唱圣诗咧，都系读 Regina 嘅。另一方面，我哋香港咧系惯咗读 Regina。有啲好出名嘅人士咧，香港都叫 Regina，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叫 Regina 嘅。 我有啲朋友、有啲同学都系叫 Regina 啊。 系啦，我惊尴尬读错咗咧，所以我就跟翻香港人所读 Regina。咁拉丁文亦都 Regina 啊嘛。不过如果大家要跟足英国人嘅传统发音咧，读 Regina 咧 ，Elizabeth Regina the Second。当然是最好啦。 嗯，好啊，再一次多谢听众朋友提出一啲意见先。咁、其实都系好嘅，即系证明听众朋友支持我哋呢个节目吓。 同埋集思广益，我哋好 interactive 我哋有互动啊。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有啲咩嘅意见提出咧，欢迎你哋随时话俾我哋听，大家教学相长吓。 嗯， 好啦，咁啊，去翻我哋今日啦，有啲咩题目同大家分享咧？ 人类身体的故事，咁咧从演化学角度咧就观察人类身体啦、健康同埋疾病三方面嘅关系嘅。 啊，你令我谂起咧几年前咧 ，Dan 你又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好似咧就系讲人类身体各部分嘅结构啊，即系同古时生活有关嘅。例如话啊，点解人咧喺紧张嘅时候咧个掌心会出汗啦？点解人会有鼻梁咧？点解有啲高啲，有啲啊低啲咧？而男人咧望远嘢咧系叻过女性噶吓， 系啊，男人望远嘢好啲咧，就根据嗰本书嘅解释咧，就话咧以前咧旧时嗰啲人啊，就走去打猎啊嘛，咁咧望远嘢嘅能力咧系用嚟观察猎物同埋咧防备野兽嘅，至于女人咧眼球转向唔同角度嘅能力又高啲噶， 即系话咧女人睇嘢嘅视野咧就广阔啲嘅。 冇錯，係因應翻咧古時咧，要長時間咧留喺屋企咧打理家頭細務啊，一眼關七噶嘛。嗱，所以咧今日咧男人同女人嘅眼球特徵咧有少少唔同嘅。 嗯，咁又都提一提啦。可能啲聽眾話嚇係啊，有呢本書啊，我想去睇。咁公共圖書館又會唔會揾到咧？ 嗱，我睇嘅英文版就冇，嗱中文翻譯有。嗱呢本書咧叫做《裸猿》啊，裸係赤裸個裸啦，猿係猿猴個猿。咁咧作者咧叫莫里斯，咁咧港九新界咧我 check 過啦，有15本可以外借嘅。嗱，有興趣可以睇下。 嗱，咁喺書提一提啦。咁有啲聽眾朋友咧就曾經試過咧就打電話嚟問，喂，我去借本書冇喎，即係好多時你都咁介紹噶嘛。咁我就話俾佢聽，其實咧我哋講嘅時候同去借嘅时候，个日子都肯定唔同啦。 系啊， 咁有可能咧，即或者系好受欢迎啊，即借晒就借唔到，借唔到唔紧要嘅，你可以即留定第日再借翻都得噶嘛。 系啦，同埋嗰个书名咧，跟住佢嚟搜寻咧，一定会揾到嘅。 嗱，爹，我记得咧，旧年咧9月13日啦吓，你都介绍过火系点样改变古人嘅饮食，就帮助大脑成长，造就今日灵长类动物最聪明嘅人类。咁好啦。至于今日你所讲嘅话题，你就话关于演化学噶嘛，系嘛？ 是啦，不过从身体结构出发，咁啊观察点解今日人类身体出现各种毛病啊？嗱，呢啲毛病咧喺古人嘅世界咧系前所未见嘅。 嗯， 今日咧要介绍一位咧人类演化生物学家嘅著作《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暂译为咧人类身体的故事。 嗯， 咁啊专门探讨咧人类身体结构咧同埋所谓都市病嘅关系啊。咁呢本书咧系咁样介绍呢位人类演化生物学家，同埋亦都系呢本书嘅作者。Daniel Lieberman， 咁我哋简称佢叫做李教授啊。 李教授系哈佛大学人类演化生物学系主任，亦都系呢一门学科嘅领导者。喺呢本书，佢探讨我哋日常点样错误地运用身体各部分，从演化学嘅角度观察，如果所谓正常就系大部分人类喺过去几百万年前所做嘅事。例如每一日步行九至十五公里的路程去打猎，同埋去采摘新鲜、高纤、低糖、冇加工的食物。21世纪的生活，李教授认为是完全脱离了从石器时代演化出来的身体。人类未试过咁健康同长寿，身体亦都从来未试过有咁多罕见的问题，哮喘啦、糖尿病，同埋最恐怖的人口膨胀。这本书会问今日的人类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构，从演化学的历史包括了古时和近代，帮助我们评估怎样正确运用身体。究竟今日的身体和人类过去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身体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观察人类的身体演化，李教授提供几个大方向的。首先是双足行走的起源， 即是说人类几时开始用对脚走路，是吗？ 是啦，大概400万年前人猿 Lucy 就用两只脚行路啦。咁日常飲食唔再只係爬上树摘生果食， 90% 生果嘅飲食要转变啦。 变成点啊？ 高纤维、低碳水化合物飲食，蛋白质来源又稳定啲啦，整体飲食都好咗。 咁因为开始打猎同耕种，身体就自然会健康啲㗎啦。 嗱，身体会大隻啲啦，脂肪又多啲，大脑急速成长，身体结构方面大脑是人类和其他人猿的最大分别。大概20至25万年前Homo sapien 人类诞生了。去到1万年前，人类就在中国和中东开始大量耕种，完全改变饮食习惯，人口急剧上升。 这样也都带来了传染病大规模感染。 哦，不单止传染病，生存机会率也都远远低过现代人类的。今日美国的婴儿夭折率是 1%。以前的人类从他们的人口和化石推断，婴儿夭折率是3-4%的。 哇，那都挺恐怖啊。 多得近代发明的抗生素盘尼西林，婴儿夭折率大大減低。不過以前的人類如果捱得過童年，他們的壽命一樣好像今天的人類一樣有60至80歲命的。至於困擾現代人類的疾病，李教授就這樣說了， 心臟病、腫瘤和糖尿病困擾現代人，這些病對於古人是非常罕見。困扰我哋嘅都市病元凶就系过分进食高糖、高脂肪同埋加工饮食，尤其是系糖尿病，喺美国一直有升冇跌，而喺饮食习惯完全唔同嘅中国同埋印度，患上糖尿病嘅数字攀升嘅速度令人忧虑。 李教授认为所谓都市病其实系 mismatch disease， 即系错配疾病，即是人类是不应该要有的各种疾病，而且跟日常生活有关的。 可不可以给一些例子听下呢？ 高糖飲食引致蛀牙和糖尿病。李教授再举例，以打猎和耕种为生的古人一年摄取4至8磅的糖分。今日食物工业化啦，将粟米化成糖分，每个美国人一年摄取大概100磅糖啊！ 哇！ 相反，古人一年摄取大概80磅纤维， 依家嘅美國人咧，只係攝取咧12磅啫。 嗯， 咁啊，仲有咧，自己冇，但係身邊咧，梗有人有嘅腰酸背痛啊，就係、是、坐得太多，運動太少啊。至於近視咧，以前嘅人類好少見嘅，今日普遍，因為咧現代人咧花太多時間咧留喺室內。咁李教授咧仲咁講啊， 寫作喺6000年前發明。而印刷术的诞生就在15世纪，人类要去到19世纪才开始长时间阅读。今日先进国家的人类每日花好多个钟头望住个电脑荧光幕。在美国和欧洲，7至17岁之间的小朋友，1/3的人是有近视，在亚洲的数字更高。 嗱，唔單止咧指出問題，李教授咧仲提供咧解決近視問題嘅建議啊。第一就係要俾多啲小朋友咧個機會咧去喺室外啊。 嗯。 第二就係電子書嘅內容咧要顏色鮮豔。第三就係保持室內環境咧夠光同埋多啲色彩啦。 現代唔均衡嘅飲食導致錯配嘅疾病，例如話心臟病、糖尿病同埋腫瘤。咁身处嘅环境亦都会引致到近视，搞到好多现代人类要戴眼镜。咁李教授咧，佢就引用呢个演化学去分析人类边个身体嘅部分咧吓。 双脚嗱，身为哈佛大学人类演化生物学系嘅主任咧，李教授咧系当今提倡咧赤脚跑步嘅权威。咁佢花咗好多年时间咧，走去非洲国家肯亚嘅西部啊，为当地冇着鞋嘅原住民。記錄咧赤腳跑步嘅習慣， 嗯， 同當地咧有著鞋嘅城市人作比較，咁啊搜集多年好多數據啦，進行各種咧嘅科學推測嘅。 咁佢推測啲咩咧？ 其中一項咧係扁平足。咁李教授咧強調咧呢樣係都市病嚟嘅。 點解佢會咁講啊？ 現代人著嘅鞋啊，令雙腳實在太舒服啦，腳掌嘅肌肉同筋骨咧難以發展，容易形成扁平足。咁啊，太過舒服咧，未必係好事嚟噶。李教授咧，再舉多個例子，智慧齒。 咁每個成年人咧都會有呢個智慧齒噶。啊，但係當痛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去剝咗佢先舒服啊。 啊，好彩我都剝曬4隻啦，所以冇乜智慧嚇。嗱，李教授就話啦，嗱，現代人咧就大量進食咧加工過同埋太過軟熟嘅食物啊，唔使點咀嚼。咁、那個颚骨咧唔會經歷太多磨損，唔會變得太大，變咗咧冇足夠空間咧俾呢個智慧齒生長嘅，咁就解釋咧點解現代人需要去牙醫度剝智慧齒啦。 咁都市病同運動嘅關係，李教授又點睇咧？ 啊，佢就舉咗一啲咧好有趣嘅例子，森林嘅黑猩猩啊，每日咧只係行2-3公里嘅啫，而喺樹之間周圍爬咧。只有100米， 嗯， 細心觀察佢哋咧，你會發現咧，佢哋花好多時間坐喺度食嘢嘅，好似人類睇電視食零食咁啊嚇，喺度不停咁食嘢嘅。問題就係咧，嗰啲黑猩猩咧，佢哋進食嘅嘢咧係高纖維、低糖、低蛋白質、低脂肪嘅。咁啊，從事打獵同耕種嘅古人咧，每日要步行5至10公里揾食啦。一年咧，大概行4000多公里。 嗯，不如俾啲例子，大概系由边度行到边度咧吓？ 啊，4000多公里咧，足以横跨咧美国嘅东西两岸一次，即系由洛杉矶去到首都华盛顿。 嗯， 啊，相等于咧香港咧行上去北京咧来回一次。 哇，咁好大运动量、啊，咁啊，梗系健康啦，想肥都难啊。 嗱，今集清晨所理咧，只系简介咧李教授套演化生物学理论。嘅冰山一角 ，A tip of an iceberg 啦。佢本书咧有400页，讲座嘅 video 咧都有1个钟咁长嘅。我只能够分享咧，我认为较为精彩嘅部分嘅啫。 咁、如果听众有兴趣睇呢本书，又或者系呢一个讲座，又点样可以揾到咧 ？Dan， 香港公共图书馆咧揾到嘅。咁咧只要搜寻呢个作者嘅名啦 ，Daniel Lieberman，D-A-N-I-E-L， 再加一格佢个姓啦，就 L-I-E。 DERMAN， 咁個書名咧叫做 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 咁我暫譯佢咧為人類身體的故事啦。 不過就一定要輸入英文先得，係咪？ 係啦，咁香港九龍新界咧，我見到有六本可以外借嘅。至於介紹呢本書嘅講座咧，亦都由佢自己本人親自講嘅。大家咧可以上 YouTube 咧，同樣輸入李教授剛剛提及嘅英文名啦，加埋呢本書名咧，見到一個鐘有八分鐘長嘅嗰套片咧，就冇錯噶啦。 哇！都要好有耐性去睇喎， 係啊，佢有英文字幕撳咗出嚟，都唔係太難嘅。 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演化生物學啊 ，Dan， 有啲咩歌可以配合翻咧？ 英國導演寇比力克啊，1968年咧就拍咗一套經典電影，叫做《2001太空漫遊》。一開幕就見到一班猿人打交，其中一個咧就執起地下一條咧，相信係人類嘅大腿骨啊，然後拋上天。镜头一转就见到咧一架喺漆黑嘅外太空飞行紧嘅太空船， 哇，都好科幻喎吓！ 背景音乐嚟啦，就系咧史特鲁斯最出名嘅作品《蓝色多瑙河》啊！一开始咧，大家会听到一段舞曲，轻而慢嘅弦乐啊，加上咧由远处传嚟嘅圆号，系乐器嘅一种啊！ 咁个感觉系点咧？ 坐住一架小木船，睇住泛起嘅涟漪，不断向外伸延。涟漪呢就如历史，越神秘呢就令我哋越好奇。我认为呢，作为人呢，生命有两日最重要嘅。 边两日呢？ 我哋出世嗰日，同埋我哋开始问点解呀嘛。嗱，好啦，依家呢带俾大家由香港小家乡乐团演奏，由叶咏诗指挥嘅《蓝色多瑙河》。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 Danny 的好介绍。 嗯， 下个星期年29见你啦。 耶， 拜拜。 拜拜。 听到呢度差唔多够钟啦，咁要到听日先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现时温度19度，今日最高21度。听日同样时间5点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 警方将大埔新兴花园康城阁一个单位琴日发生的火警列作误杀及自杀案处理，案中一名31岁男子及他的62岁母亲死亡。警方琴日凌晨约3:40接报，现场有单位起火，并冒出浓烟。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躺卧平台。警员到场后，发现该名31岁男子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消防其后将火救熄，发现一名62岁女子倒卧睡房，她昏迷被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该名男子在单位内怀疑企图自杀，并曾经燃点物品，其后由单位堕下。警方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两名死者的死因。本港昨日新增1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创第五波疫情新高。本地感染占125宗，新增个案中94宗是葵涌村日葵楼的住客或曾经逗留的人，影葵楼有9宗，雅葵楼有1宗，17宗和其他个案相关。一名患者曾经到旺角通菜街宠物店 Little Boss 买仓鼠，怀疑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源头不明个案有4宗，患者分别住在大窝口村富强楼、蓝天海岸、大围美白苑以及是新港城中心。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00宗，涉及多间院舍，包括救世军南山长者之家的清洁工等。而葵涌三号货柜码头万宁货仓亦涉及2宗个案，其中一人住在影葵楼。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穆拉耶夫否认英国指他可能被俄罗斯扶植为亲俄乌克兰领导人，形容是毫无根据及荒谬可笑，考虑采取法律行动。穆拉耶夫否认与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任何接触，并认为有关他可能与克里姆林宫结盟的想法愚蠢，因为他自2018年起已经被指威胁安全而被拒进入俄罗斯。穆拉耶夫认为，如果不支持乌克兰亲西方发展路线，就会被自动视为亲俄罗斯。乌克兰政客亲俄或亲西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需要全面政治改革和新的领袖。他支持乌克兰保持中立地位，又认为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等于延续战争。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多个军营传出枪声，士兵据报要求政府解雇军方首领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并提供更多资源来对抗极端伊斯兰武装。报道说，首都雅加杜古等城市的军营星期日清晨开始传出枪声，几百名星门士兵的示威者在雅加杜古上街，有人焚烧及抢掠执政党总部，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政府否认发生军事政变或总统卡博雷被拘捕的传闻，并实施宵禁。学校亦基于安全理由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停课。报道说，民众不满当局未能阻止与阿盖达及伊斯兰国有关的武装分子发动袭击，要求卡博雷落台。士兵亦要求政府提供适当资源和训练。政府发言人表示正与士兵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接近朝早的6:35，欢迎收听。